淡色的唇就在眼前。摄政王本想逗弄逗弄这个皇帝，想瞧瞧年轻帝王愕然惊怒的神色，哪里知道自己却先出了神。他最后定定看了一会儿，闭上眼试探上前，但他还没碰到，整个人就已被掀翻在地，全身上下开始泛起痛感。摄政王呼吸间粘稠热气喷出，血腥味从喉咙冲到了口间。 您身边的狗真是一个比一个忠心。 侍卫长警惕地看着他，剑已出鞘挡在身前。摄政王咳嗽了几声，血沫从嘴里溢出，他擦了擦嘴角，竟然闷笑开来。 我都已好久未曾受过伤了。 他的一举一动都给顾元白难以明说的熟悉感，结合他先前所说的话，顾元白已经有了一个荒唐想法。他让侍卫长退下，亲自起身走到薛二的身边，居高临下看着他，想要透过这层皮囊来看清里面的灵魂。 出去。 良久，顾元白下了命令。屋中的宫侍一言出去，甚至贴心地带上了门。顾元白撩起衣袍，弯身掐住薛二的脖子。 你刚刚是在做什么？想亲朕？ 我原本是想的。 你是个什么东西？ 美人刚烈有趣，别有风味。 顾元白冷眼看他，已经在薛二脖子上掐出了一道痕迹。摄政王呼吸不畅，又接着说道， 但现在不想了。 脖子上的手顿住，摄政王咧开嘴笑，即便皮囊平庸，现在也透着几分邪气。 倒也不是不想，而是这副皮囊配不上碰你。 他费力抬起附在脖梗上的那只手，触手温凉，倒比他这个流了血的人还要体弱的模样。 千金之躯得需好好温养。 摄政王的思绪飘飞了一瞬，他总算找到自己比这个世界的薛远要好的一点了，至少他是万人之上，手握江山万里，珍宝无数。若说有谁能让人享用天下好物，那必然只有他。若是温养眼前之人，怕是也只有权势滔天如他才有办法。摄政王的心情忽然有些愉悦，顾元白却突兀问道， 若说皮囊，子户的皮囊岂不是最配？ 没忍住还是刺了一句。这个人说自己是薛远，虽然离奇了些，但顾元白却下意识想到原书中的摄政王薛远。顾元白拥有了他的薛九瑶，拥有了薛九瑶的现在以及未来，但偶尔也会在意若是没有他的存在，薛远会同楚卫在一起的事儿。一想到这件事就格外不舒服，但这件事还没法说出口，因为根本就没发生过。摄政王眉头一皱， 难不成这皇帝沾着宠爱时还对楚子户怀有奇念？ 原本愉悦的心情沉下。 楚子户，圣上，您还年轻，不免会被皮囊所迷了眼。您或许觉得楚子户的皮囊配你，但依臣看，他却不比薛九瑶来的高大威猛，倒也无需念着那冰块脸。 一边贬低着楚卫的容颜，一边低调夸赞着自己。摄政王不免在心中埋怨另一个自己， 怎么连一个男人都治不住，还让他有心去想其他的男人？不听话就身体力行的让他听话，绑住腿捆住手，这么简单的道理还不懂吗？ 顾元白一怔，随即古怪的上下打量他， 你这话什么意思？ 这天下除了薛九瑶，莫约也没人配得上你了。 顾元白听明白了，他神色复杂地看了薛二一眼，将门外的人招了进来。摄政王的目光追随着他，想要在他身上找到能让另一个自己爱上的点。看来看去，身子骨弱了些， 容颜太过，双眉倒是好看，唇色淡了点。天下美人何其多，摄政王更是阅人无数，皇帝的样子在他眼中无论怎么看都不免有些寡淡。顾元白察觉到他的目光，侧头双眸投来，好似黑白水墨漫上颜色，黑眸淡唇猛地蹦入眼中，缤纷散在眼底，只留个活生生的他。过了片刻，圣上已经走了出去，摄政王却愣在了原地，低着头无措看向自己的胸腔。顾元白在廊道里站了片刻，出神了许久，远处的脚步声踏水而来，他抬头一看，薛远带人正疾步如飞，身后人手里除了雨具之外还有膳食。 怎么在这里站着？ 薛远大步走上廊道，衣摆下方已被雨水浸湿。 好粘人，走了这么一会儿就想我了。 顾元白朝他翻了个白眼，薛远笑了两声哄着。 我现在全身寒气浓重，不好多靠近你，这雨估摸要下到入夜，这会儿也是午膳的时候了，你先趁热用膳，我去换身衣服。 不急这一时，等你换好衣服一起。 薛远压下嘴角，佯装镇定地咳了一声。 也好。 他匆匆回房换好衣裳，回来牵着顾元白的手一同用膳。薛二缓缓爬上轮椅，转着滚轮出了房门，静静看着他们渐渐远去。等到前方两人身影不见之后，他才动身，慢腾腾地跟了上去。薛远正趁着喂饭的空，偷偷占着圣上的便宜，低头就看到了门外薛二不动如山看着他们。薛远与薛二对视了一会儿，薛二儒雅地笑了笑，说话却粗俗不堪。 亲得舒服吗？ 薛远没有当即生气，而是转头朝顾元白笑了笑，心底翻腾的煞气藏得严实。 圣上，您先用着膳，臣去同臣弟说一说话。 去吧。 薛远起身，笑着推着薛二的轮椅离开。一刻钟之后，他又换了一身衣服，湿气浓重地赶了过来，身上的血腥味被洗得干干净净，不让顾元白瞧出丝毫不对。顾元白心知肚明，但也装着看不懂，他淡定地吃着饭。 九瑶，过些时日你可要和我一起去拜祭晚太妃。 好。 从剧痛之中醒过神的摄政王下意识开始咳嗽起来，可咳了两声就觉得不对，外头成群的仆从恭候小心翼翼。 大人，可还需要小的们进去伺候？ 房里雕梁画栋，熏香宜人。摄政王翻身下床，健壮的胸膛半裸，双腿完好有力。 做了一场梦。 摄政王在原地站了半晌，泪烛晃动，在墙面上打出一道光影。楚卫被邀进薛府时，便见到摄政王正在月下独酌，桌上桌角已是一片狼藉空壶。楚卫面色不变，走到桌旁坐下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水。他与摄政王闷闷喝了好几杯，摄政王突然道： 楚子霍，先帝逝世的早，我只记得他叫顾廉。 正是当今圣上的叔父。 摄政王喝酒的手又顿住，良久才举杯一饮而尽。 你可知道，若是他没死，天下又是另外一副样子，而我也是另外一副样子。那个天下太平，没有接受过搓磨，朝廷命官活得踏实，没有在我手底下战战兢兢的模样。 大人这是还没从梦中出来。 酒水饮尽，莫名有些惆怅。摄政王摩挲着酒杯半晌才道： 或许吧，还好只是个梦，还好梦中只有短短几日，不至于沉溺其中。 摄政王站起身，抬头看见明月，心中油然升起兴致，高声道： 明月昭昭，江水迢迢。 念完这两句，他却突然卡了壳，失笑摇头，拎起酒壶就走。明月昭昭，江水迢迢，若是他当真心悦了一个人，定要给他如此多的喜欢。